你发现没有，就人的音色一变化、 就真的 如果没有视频的不看视频的话、哪是道道的音色啊，对不对？ 对啊，所以就是说声音的魅力， 对，声音的魅力可以从心出发、 是的，今天我比较适合夜间，昨天晚上我去上的节目 吧。今天的李云浩1073呢要紧扣今天的主题哈，七夕。 没错， 你说现在的人呢、你说如果想回避这个节日是不可能的，微信圈里天天就发东西， 哎呀 就 各种 晒，对呀、那怎么办呢？ 哎，各种虐 狗。对呀、如果你今天是单身，你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也许明年的时候可以到这些地方带着浪漫一起去。 我要这些有什么用？ 如果正是两个人哦，就是如胶似漆在一起的话，真的可以听听这些浪漫适不适合你们的节拍哈、 是的，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马蜂窝的超级旅行达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白，欢迎。 大家好，我是白宇。 白宇啊，是以前跑马拉松，现在还在跑马拉松，对不对？ 对， 还是精瘦的， 依然还在户外运动。 这两天北马又开始报名了。 你会去吗？ 会去。 哇， 小白真的是 连续第四年， 第四年， 永远在路上，永远在户外的这个征程当中。 对、你朋友都没这么长时间过，我跟你讲。 对 开玩笑哈，今天我们去四个可以寻找浪漫、表达浪漫的地方。 对， 你想，全世界有那么多浪漫的东西、只要你心里面有浪漫的这个神经，哪里都很浪漫。 是啊，浪漫的土耳其嘛。 对呀、 然后在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对呀、反正路费挺贵。 对。 今天我们四个地方有哪四个地方？先跟我们讲讲好不好？ 我想的是，我能想到的关于七夕的、关于浪漫的啊。第一，我觉得土耳其。 你真的是土耳其。 土耳其、新西兰 。 对。然后还有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 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马尔代夫。 这个是。 好。 对。 这个那一片澄澈的海洋。 哇，简直太棒了！这四个地方，我觉得我是对亚美尼亚比较感兴趣， 因为比较陌生， 对，比较少嘛， 是 吧？ 对， 是。对， 亚美尼亚，你为什么想到这个地方？它有点吗？ 它有什么浪漫的吗？ 当时我在亚美尼亚逛的时候，我还是still 单身。 哦， 对，还是单身。但是亚美尼亚它其实最吸引人的是那些隐藏在深山老林里边、湖畔或者是悬崖之上那些遗世而独立的修道院。但是你在修道院里面逛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他们都是东正教的教徒嘛、你能看到他们的新婚夫妇在那接受牧师的祝福、对，他们是 见证， 对，他们的婚礼分为，他们可能也有法律上的婚礼，对对对，但是他们更看重的就是在修道院里面这种仪式，对，有牧师见证他们成为那个 合法的，对对对，是的。其实我们会觉得在任何浪漫的地方，只要你会发现它都是浪漫的起源和染发的地方哈。 是的是的。 小白，我们十分钟咨询之后，我们要细细的分享这四个地方到底有哪些浪漫可以采撷。当然作为旅行家，除了浪漫还有衣食住行娱各有，他都有体会。 当然了。 对不对、以他的身份呢，要带着我们走进今天这个浪漫的七夕节。 好的。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要播报第一条新鲜资讯了哈。 好， 玉琼，你觉得这个东城东城啊，龙潭街道，是在那个天坛附近，很近哈。它开展了一个非常棒的主题活动，叫做七夕节主题活动。 哇， 引人入胜。 对啊，今天好像好多活动都是围绕着七夕这个主题展开的。 上面有布置，主要是。 对，上面刻着七夕两个大字，是吗？ 是的，是的。 对，8月16日，东城区龙潭街道合家乞巧情暖龙潭七夕节主题活动暨第二季欢乐一家人家庭才艺展演决赛正式上演了。来自龙潭地区的七组家庭各展所能，在七夕节里比拼哪家才艺更高超，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龙潭人的幸福变化。 是的，还记得龙潭会有一个早市哈、那几天说要拆除，现在还在运营，我觉得大家都很开心。 还没拆呢。 对啊，因为商户也好，居民朋友也会反映自己的意见，反馈、说那你拆了 需要、 我们去哪儿买菜，我们怎么解决这个 就生活成本会 很，对对对， 就是陡然变高，而且 有商有量哈。决赛现场参演家庭的动情演出不时赢得阵阵的掌声。 哇、 厉害了，魔术串烧、花鼓戏手拉风箱呼呼响、诗朗诵我是中国人、二重唱低碳贝贝，我都没听过低碳妹 妹，低碳妹妹自创的吧？ 我的厉害哈、舞蹈， 遥远的妈妈。 是的，是的。 等节目不仅展示了龙潭人的多才多艺，更展示了龙潭人良好的精神风貌。 台上的朋友演得热火朝天，台下的朋友呢鼓掌鼓励，我觉得就是一唱一和，非常的合拍，对吧？ 哎呀，老伴儿加油！你这个舞步跳得太好了。 老伴儿，那个药你给我放好了，放好了，放好了哈。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当天，工作人员还为到场的居民们发放了七夕密语卡。 哇哦！ 居民们将自己心中的话写到密语卡上，并放入抽奖箱里。祝愿大家生活甜甜蜜蜜。刚才那对老伴儿写了一句， 是的。 一般这个老头子写的会比较动情。 啊，是吗？ 喳喳喳喳，写了大概有七个大字。 哎，写的什么呀？老伴儿，七夕节快乐。 我觉得每个人表达爱的情绪都不一样哈， 嗯， 让爱继续才是最重要的了啊。 对， 第二条，关注道道生活区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哎，是的，这个昨天呢，我们是在节目里面大概说了一下。 OK， 今天详细跟大家说一说。 好， 北京七夕文化节通州开幕了。 好多的节日在这天都开始了。 对呀、啊，那昨日呢，秦定运和圆梦七夕第六届北京七夕文化节开幕式暨首都文明最美家庭评选表彰活动在通州区开幕。 Uh-huh、 据悉，此次七夕文化节为期五天，将举办包括相亲大会、经典爱情电影展映、优秀家风故事展示、七夕民俗艺术展、七夕文化讲堂等板块文化活动。将以不同的主题活动展示七夕传统文化内涵，展现运河文化特质和城市副中心的独特魅力。 是的， 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感谢叶宇愁啊。据了解，8月17号和18号呢，还将在大运河这个运河文化广场，我觉得广场是个集散人气的好地方哈、啊。举办，哎呦，这个名字很棒，刚好遇见你，鹊桥会大型交友活动，交友吗？哦， 对呀、啊，鹊桥会正好在这个运河广场，然后上面还有桥，它那就是运河上面还有一个画舫船， 有去过哈、 啊？我觉得对啊，可以包下来。 对， 对啊，刚好遇见你嘛。 是，期间呢将有千余名啊，来自社会各界的男女青年们呢，参加走红毯游戏、互动座位轮换、互相传情等丰富新颖的互动游戏。 哇哦！ 经典的爱情电影展映也在今天至8月19号，将在通州区电影院、通州区农村数字影厅和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同时进行。你将会有哪些爱情电影的、挺多的哈，你能想到一部爱情电影名字比如说 爱情电影泰坦尼克号啊， 泰坦尼克号， 但是那个结局太虐了，我觉得还是要甜一点吧。 嗯，巨齿鲨吧。 对。 哎，那也是个爱情的电影啊，巨齿鲨真的、除了是有那个大型的那个25米的巨型鲨之外，还有男女主角 巨齿鲨是吗？ 对， 我以为这是个灾难片。 是是，反正是也有矮在里面的啊， 他不如再加一个狂蟒之灾。 今天是个表达浪漫啊、大家真的要不利要练习心中的汹涌澎湃的感情和热情。 是的是的、 又是七夕相关的一趟、北京至塞罕坝方向的京津冀旅游班列将始发了。 哎，也是在今天啊。 是的， 来自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七夕有好礼，金秋送福利，畅游塞罕坝最美的青春、首趟京津冀旅游班列即将始发。 我觉得现在这些列车呀、除了有它那个运送游客到达回来的功能、主题性、功能性、服务性越来越强调。 是的，就是要个性化、类型化。 对， 嗯， 然后一走进车厢，你像七夕嘛，肯定是浪漫的音乐啊也好，布置也好，微笑式服务。 是的，七夕节快乐。 对呀，这会尝试再来点。 送你一个脆脆鲨。 对对对，走进塞罕坝哈、畅游塞罕坝，了解塞罕坝，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个性化、差异化的休闲度假新需求，整合挖掘各种的河北的重要的文化区域和自然旅游资源，进而开启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实践，新探索中国铁道这个旅行集团呢就积极的运作，深入的调研，精心设计的这条非常棒的京津冀旅游班列车哈、为大家呢既串起了风情，也串起了人情味，浓浓的情谊在这个列车上都可以体会得到。 是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去畅游一下啊。 大家想象一下，有年轻的情侣，有刚刚结婚的夫妇， 新婚夫妻， 还有就是金婚银婚各种婚的朋友在一起， 已经到暮年的老人， 对 老人朋友 都在讲听爷爷奶奶的故事，让我们年轻人好好的爱下去哈、 是的， 非常重要了啊。 这是三条关于七夕的信息哈。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厚的第四条资讯呢，我觉得这个生态环境好好保护啊。 对，因为在墨西哥坎昆，这是一个多么漂亮的海滩城市、啊、 但是受到了影响，怎么了？ 马尾藻侵袭了海岸， 海藻， 对，哎呀，跳起了海藻舞。 海藻舞是挺好看的，如果它肆意的生长， 对呀、啊， 这个人就不能下去游泳了。 是的，这个 被缠住了。对吧，海藻嘛，你想， 对，连鲨鱼都不放过。 是是是的，是的、 墨西哥坎昆城旅游业受到了影响。这是据报道，近日的大量马尾藻被冲上了墨西哥热带度假城市坎昆的海岸、 到海岸上， 迫使许多游客不得不考虑去其他地方旅游。报道称呢，海滨玛雅作为墨西哥的旅游胜地，一直备受游客的青睐，但是短短数周内，这些马尾藻几乎是覆盖了整个海滨玛雅。 相关的专家说，这个碧海白沙一直是玛雅的亮丽风景线。 对啊， 但是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大量腐烂的有机物和一阵阵的腐臭。 哎、 如果游客看到这种场景，肯定不会在这里待着，对不对？ 那赶紧把这些清除了呀！ 我好不容易请了假、休过假，我闻着是一阵阵，是吧？这个味道他肯定受不了哈。 对，这是坎昆吗？ 对呀、怎么回事？ 臭水沟子吗？ 对呀、对呀、 对。 然后呢，看一下啊，17年呢，这个地方的接待游客是2035万人次，比16年增长 5.3%， 为当地经济创造了88.1亿美元的收入。 哇、 所以说有待治理环境，时刻不容缓。尽管有马尾藻侵袭，那叫做金塔纳罗澳洲酒店入住率仍然有90%。 哦， 这是个地方是很好的。 对，对啊、地方肯定是无敌的啊。 环境遭到了影响哈、 是的，那就赶紧去治理吧。像这个也曾经说过，2015年也曾经有大量的海藻侵袭过墨西哥的海滩。现在同样的情况再次出现了，而且此次海藻堆积形成的棕色斑块面积要比2015年观察到的更大。所以说怎么样去应对呢？这个是他们接下来所要去面临的一个问题。 是的，看到一个数字哈，就这个酒店每月花费大概5.3万美元处理掉其海滩上的海，5.3万美元每个月。海藻还在生长，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啊。 希望大家呢就是保护环境哈。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海滩很漂亮，一般我们去一些 APP 看到一些海上的风光都是拍的照片，以前的。现在有一个互联网发达的部分，可以分享现在海滩的样子。 就一对比。 对，一对比，依然还在，比如说冲浪，但是你水里都有很多的塑料袋、人在浮潜的时候都不是干净的海水，也没有鱼，你说这人生就会觉得不太一样了。 对，所以说还是自然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对对对，希望大家呢好好的爱护自然哈。最后一条信息要告诉大家，现在全球最宜居城市排名，维也纳是居榜首的哈。我们说第一个了啊。英国杂志呢新一部发布了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日本大阪位于第三。非常不错哈、东京、加拿大、多伦多并列第七。 哇，也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棒啊！排行榜榜首就是奥地利维也纳， 是 澳大利亚墨尔本居第二，加拿大的卡尔加里第四，澳大利亚悉尼排名第五。你看看这几个地方。 是啊，澳大利亚你怎么都不受欢迎、 对对对， 日本也是哈、希望各位选择自己最心仪的目的地，在七夕这样一天呢，我们邀请到了马蜂窝的赢家小白白宇，到底接下来这四个地方让他如何心旷恨神怡？有请白宇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才能让你感受到什么叫付出，别等到分手那一天，连我给过你什么仍然不清楚。不要再说你宁愿孤独，也不愿把我留住。为你失眠到最后，你仍觉得不在乎，也不要留任何痕迹，让发生过的曾经都成为 痛苦。哦，一生一次看见我已爱的好真，生命中那些事你那些事。 永远二十五岁的谭校长唱歌啊，句句深情啊， 是的， 听着人家那个尾音的， 哎，这个气息咬字 是 还有音色都是无敌的， 一生一次啊， 嗯， 就是普通话版本，就是普通话版本的这个一生中最爱哈、啊、今天气息非常浪漫哈、啊嗯、真的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我们节目组一直要表达的情绪， 对，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陪伴你的人好好珍惜，然后呢、嗯、珍惜的方式呢就是去外面跟他们玩一玩，旅行、哎、 是的，旅行呢也是见证两个人爱情的一个好的方式， 是不是， 对不对， 有些人去了之后呢、嗯、分开了不合适，有人去了之后呢更加愿意在一起，就合拍嘛， 是的， 对吧、 嗯、 小白作为旅行家也是见证了很多浪漫的瞬间，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马蜂窝的旅行家白宇，欢迎白宇， 大家好、 嗯、这歌听上去有感觉哈，那种老歌的感觉， 对，一生一次， 之前习惯还是听粤语， 粤语的，对对对对、嗯、那个今天我们要去四个美丽和神秘的地方、嗯、说到神秘呢其实这四个都是美丽，神秘是亚美尼亚比较神秘，我感觉 对, 对, 对， 就是亚美尼亚会让人更有探究的欲望、嗯、 是的是的，这道道和我都想先听亚美尼亚，可不可以先说亚美尼亚那浪漫的部分， 好，没问题， 亚美尼亚的去的、这个、 它的浪漫在哪儿呢， 对、啊、契机是怎么发现的呢、 哦、对，就刚才说可以见证很多 的， 对，我觉得，亚美尼亚首先这国家它并不大，它可能也就比北京稍微大一些。 国家， 对、 哦， 但它实际上有很多值得去的地方，但这些地方都是以，他们的主体都是修道院。 哦， 对，它那种修道院就跟我们去欧洲看的教堂是完全不一样。 嗯， 那个教堂外面看到非常庄重，里面看到也很华丽，各种各样壁画，对吧？ 没错。 但修道院非常非常朴实。 哦。 对，它的内部就是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东西。 外边还是有些感受 的，对，外边它的建筑风格还是非常非常鲜明的。 哦。 然后这些修道院他们会在那些遗世而独立的地方，比如说在森林里，在悬崖边， 反正不在市区，都在郊区啊什么那种的。 我的天 哪！ 对， 嗯， 然后。它就显得很神秘， 嗯， 但它其实又很浪漫，是因为我至少在三个修道院里面， 嗯， 就是我去的时候正好都撞见有新人在那接受新婚，就牧师的祝福，就跟 是平常还是周末啊？那个去？ 我去的时候，反正从周我逛了七天，周一到周日都有， 都会有， 都会有， 都会 有，对对对， 啊，那也是排班的， 真是，对对对， 今天我预约一下，那个预约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 对，反正 然后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神圣嘛， 嗯。就作为旁观者来说的话、嗯、其实遇到婚礼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啊，当地的婚礼。 就是我反正我要是去到那个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哦 嗯、 如果能碰到当地的婚礼我会觉得特别的开心。 是啊， 对。 就觉得这个地方还挺有爱的那种感觉。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他们结婚的那个流程啊， 对啊， 习惯啊，风俗都不一样。 上一次我去那个伊尔库斯克的时候、 嗯、 就在那个安格拉河的旁边、 嗯、 然后就有一对夫妻在拍婚纱照、 嗯、 年轻很年轻的、 嗯、 小年轻的夫妇， 对对对， 家人都在陪伴着哈。 嗯， 哦，那个男的巨胖。女的巨漂亮， 哎呀， 哎呀，那 哎呀， 但是 啊，非常有爱。 拍照片的时候，那个两双眼睛对眸的时候，那个爱，真的整个安哥拉河都沸腾的那种感觉 啊！那电光石火之间，呲呲冒火， 胖的呀。嗯、然后那边你在亚美尼亚，他们那边的结婚的仪式是简单还是隆重的？ 嗯，我在教啊、在修道院里面看到的，我觉得还蛮简单。 啊， 对、 啊， 甚至旁边也没有特别多的亲友朋友，去、 哦、 可能人都很少、 哦， 他们就特别特别安静。但是你知道，就是他们那些人特别，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嘛， 是是是， 他们在接受 牧师 的祝福的时候， 对对对， 那眼睛里面闪着的东西，让你觉得他们真的很虔诚。 是的，是的。 哦。 然后作为当时单身的我。 嗯、 我当时还在 gap year 中嘛， 对， 一个人到处走。 哦 ，gap year。 我一个人走的时候，走得特别自由。 嗯。 但当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我 突然你想定下来了。 我觉得有一个人一起走，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啊、对、啊、 是的。 人家说现在有什么心灵鸡汤的那些话嘛，对吧、 嗯？ 我也做晚上的节目会看到一些类似的东西。 来、啊、说一个毒鸡汤。 毒鸡汤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幸福那个感受来的直接汹涌的时候， 嗯、 就是你看到一个地方。 嗯。 一定要把他叫到身边一起来看这个地方。 对， 比如你在逛商场看这个东西，哎，一定要买给他。我觉得这就是非常直接的表达。如果是没有身边的话，比如说你这个人 不属于你，比如你到了你属于别人了， 嗯， 然后那个男孩就说，哦，这个东西应该有人给他买了吧，就是两种感觉。这是村上春树先生写的《如果你爱我》里的一些桥段。 哦，这样吧， 对对，非常非常 这块翡翠。 就是这种感觉哈，就是那次我去，最近不是道道在直播嘛，我要去那个宽哥开那个会议嘛，然后回来拉同事，我也不说谁，他就说他现在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他又恢复单身了，他说现在可以自己去做很多的事情。 你看每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啊，女生女生女生，你看他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就是人在一个状态里，如果活得自在，活得开心，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不对？不要强求什么东西。 对， 哦， 对，就是顺其自然。 是的， 该来的总会来。 是的，那亚美尼亚这个地方。除了一些非常近浪漫的修道院之外， 它有什么可以玩的呢？ 对， 我刚还准备说，我觉得它最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它首都叫耶利万，然后亚美尼亚它是一个非常注重艺术的那么一个国家，你看街头那些集市，你都能看到一些民间艺术家自己的画，那办的就跟画展一样漂亮。然后到了夜晚，我觉得最适合情侣去浪漫的是，我觉得是他们的国家歌剧院。 歌剧院， 对，性价比超高。 是吗？ 折合人民币大概不到200块钱，是头等的 VIP 的位置。 哇， 非，而且你知道那边他们的歌剧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对对对， 我当时就 去看了 啊。对，我当时一个人， 一个人 single man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能跟自己爱的人一起去看一场很经典的话剧，比如说《茶花女》这种， 是， 应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我曾经看过一个短视频，泰国拍的，就这个人呢，每次去看一些演出，不是电影啊、话剧、音乐会， 都是一个人， 都买两张票。 哦， 这个票是他买，但是没有人坐，就当他在他身边，那个人就离开他了，去离开了。 哦， 我就觉得每次就特别 啊， 就每次都是两张，就这样。哇，就那个镜头只有短短50秒钟，但是他拍的非常让人就触目惊心的。 如果要是最后一幕这个椅子上真的出现了一个人， 对啊， 我觉得就更好了。 他有那种时光叠交的感觉，会有虚化那个人会在那个边， 对 对, 对吧。 嗯， 其实我们会见证这一天有很多表达浪漫的方式，给他一个好的假期，那是浪漫的极致，对不对？ 是。 今天呢我们上半段先到这里哈，亚美尼亚有下面还有很多一些小的细节再说一说啊。 可以。 是的，还有其他的三个国家， 马尔代夫、新西兰和 土耳其。 对对对，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谢谢叶雨绸，我们下半段再见。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腾达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有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找了这两位亚洲地区代表性的男生和女生的音色都极其的珍贵哈。 是的， 林忆莲的这首《最好的事也好听》 哎、 对，最好的事就是每天365天，天天都是有爱的日子是最重要的，别拿出一天来集中表达，平常过得一塌糊涂，没有意义，对吧？ 对，只要爱对了人，每天都是，对不对？ 对，每天都是哈，吃好的啊、这个花言巧语打引号的哈，生活下去。今天我们说浪漫的七夕哈、七夕呢有很多朋友也是自由的感觉，又单身的，又快乐又不快乐，一样。 对，哎，这个黄晴晴看来就不是很快乐。 他怎么的呢？ 他说生日不管不顾，周年不记得，七夕没法过，没礼物，不能旅游，心凉凉。 那个，我作为过来人啊，我推心推荐黄晴晴哈，给他 算了。你这个单身30年， 给他算了。你说这个生日你也没有祝福，那个周年也不记得，七夕也没有什么礼物，还不让你出去玩，心真的是凉凉啊。 对，我觉得这个做的有点过分了， 对吧？ 对，你 他有什么呢？ 对啊，他有你有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对待你 爱的人？ 对 对，要爱自己，要爱生活哈，不要两个人特别别扭哈。 嗯、 这个叫做宛罗啊，还罗罗，不知道这名字起的特别有意义。他说，虽然这种节没啥感觉哈，也许生活所累吧， 嗯、 但是看到周围成双成对，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羡慕。 看来他是个单身， 啊。七夕准备一天课，然后呢穿新鞋。 你这个养的小宠物 对 跟别人不太一样啊， 拿新鞋啊、哎、有新鞋啊、 嗯、 然后峡谷旅行一下还是挺舒服的，旅行嘛，对吧？ 哦， 这个神经万他说的很对， 对，神经万说最好的七夕攻略原来是旅游， 没错，出去玩去。 嗯，二宝妈说了、 啊、怎么呢， 一个人吃串串， 你看看 服务员很贴心，对面给我放了个男朋友、 嗯、 对，可能放了个熊吧， 对，假的。 七夕节对气氛很浓，旅游旺季还是喜欢这座城市的小巷子 小串串啊， 对， 去四川去感受感受去啊。今天带着我们去感受浪漫和旅行的是来自于马蜂窝的旅行家白宇，欢迎白宇。 白 宇 大家好， 白宇有时间常来哈、嗯、 好。 白宇经常锻炼身体哈、 啊、 而且他一般出去玩的时候走路比较多，因为你 徒步骑行， 对对、啊、他就喜欢这种方式哈、 嗯嗯、 亚美尼亚这个地方适合徒步和骑行的方式吗？你自然感觉 他可能适合骑行，但是我当时时间有限、 哦 那个国家呢他公共交通也没有那么发达、 嗯、 他最好的其实就是走 one day tour， 就是一天的、 哦、 你报一天的行程，他带你走一条线、 嗯、 能看几个修道院几个景点、 哦、 就这种我，然后要么就是选择包车，这样会更自由一些。 是的，是的，欧洲特别是适合包车。 对对对， 哦哦， 当然自驾也可以啊。 是的，是的。刚才说的有修道院，有非常棒的集市，有艺术家的表演，有各种的生活的感受， 像画展一样的油画。 对， 而且那个地方消费还没有那么高。 对，很便宜。 嗯，吃的怎么样？ 对，吃的感觉呢？ 我觉得吃，我当时从伊朗到了亚美尼亚，然后在伊朗其实不怎么吃得惯、 哦、 类似于中东那些， 对对对， 但到亚美尼亚我觉得吃的还挺好， 哦， 吃的挺好， 它就没有那么多香料了、嗯、是吧， 都有什么大概的吃食你觉得印象深刻的小吃当地有吗？ 嗯， 还是就基本的欧洲那些搭配、 嗯、对，基本上都是 西餐的搭配， 对，西餐搭配、 哦、 就是它也有牛排这些， 可以了，有牛排咱们就能缓过来， 对 对 对 对, 对吧，煎个牛排放点盐就很好吃嘛， 然后那边有圣坦红酒， 哦，好配的，是的， 不错，亚美尼亚还是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浪漫的情怀和元素的。 签证也不是很麻烦，对吧？ 现在据说开，我当时是在伊朗办的签证， 哦、 但一直都有电子签，据说现在已经有落地签了。 哦，那更 方便 了， 对， 拉上朋友就去， 对，说走就走， 对。这是亚美尼亚哈、 嗯、 其实下几个地方大家还算熟悉哈， 对，熟悉， 马尔代夫、土耳其、新西兰、叶一筹，你选一个让我们小白先说叶一筹。 那个土耳其吧， 浪漫的土耳其、嗯、 对，土耳其、啊、陈绮贞有一首歌叫， 对呀、啊，这个 叫哪个， 对，旅行的意义， 对，旅行的意义、 哦、 对，是吧，有很多美女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很多中国人可能因为这首歌 也去 土耳 其了， 对，对，土耳其有印象，然后我当时在土耳其的时候、 嗯、有没有见证这些， 遇到更多是韩国人，你知道为什么？ 哦、oh. ， 因为韩国好像之前有部电视剧很浪漫的，就是说男女主角去土耳其旅行了， 你看看 啊，然后就去了， 都去玩了。 你知道我曾经看到就是， oh. 有一对夫妻拍的婚纱照 ，OK， 他们就是在土耳其拍的， 嗯、 然后呢坐在一个那种土黄色的城堡上面。 Oh. 对面升起了无数只彩色的热气球， 哎呀， 然后这个新人，这对新人，新郎是站着的，新娘是背对着镜头，然后长长的白纱甩过去， 嗯， 整个那一个画面简直是惊艳啊！ 哇哦， 嗯，那你想那大热气球， 那个豆豆那个热气球真一点，那个一个一个的出去， 真一点， 哇， 真的， 这个还是蓄谋已久了，我觉得这个婚纱照拍的， 对，我估计是提前跟那个热气球公司打好的招呼。你什么时候放？ 是的， 对 是的 对 对。 但是你说的地方肯定是卡帕多奇亚嘛？ 对，卡帕多奇亚。 然后那边就是每天清晨，那清晨都是 适合拍照。对 对，它清晨会有很多热气球公司的很多热气球一起上去， 哦， 为了看日出。 对 对， 找了好的时间。 那个有没有晚上放的时候呢？ 据我所知是没有。 哦， 可能因为晚上它就起风了，不太适合放。 哦、 但早晨 是 都是早晨放。 对，而且早晨那个阳光真的特别 好，特别美。 嗯， 在浪漫土耳其坐过热气球吗？自己还是跟朋友？有没有感受过？ 对，我当时在土耳其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土耳其有发生热气球事故、 哦。对对，有。 然后又是冬天。 哦。 反正我在卡帕多西亚待了三天，我都没有。坐热气球，但是关于刚刚道道说的这个，很多热气球升起来作为背景那么浪漫的场面，我听说过更浪漫的，就是、 哦、 就是在热气球上求婚。 哇， 对， 那么大的热气球可以坐好多人，就两个人在上面，对不对？ 对，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工作人员， 应该是很有 对。其实还有其他人，但是其实那个热气球吊篮还是挺大的， 别人不知道， 对， 别人不知道， 惊喜， 就当是见证嘛， 对，见证人，见证人。然后热气球的驾驶员一般都这种场面都见惯了。答应他，就是周围人都会起哄嘛，答应他，答应他，然后驾驶员就说你要不答应我们就不下去了。 是的， 骑虎难下。 是的， 必须得答应。 对，必须答应。 这个你听说的这个故事是你朋友见证的？ 对、哦、就是当时我我是他前脚刚走， 哦、 我后面进去， 哦、 他就说他在热气球上就见证了这一幕。 哇， 其实挺浪漫的， 浪漫 哈。 对，这个主意真好啊， 真好啊。 对方 都答应了，人家都答应，这种情况是不是？你说， 哎呀，手滑，戒指掉了。 然后 对， 然后在那个不像地表表面的卡帕多西亚找戒指，哎呀， 这掉到哪个岩石？ 确实是不是很不像地球的样子？下面看， 对，当时这个地方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当时说那个星球大战取景地。就在那边，它那个地表都是那种烟囱的房子， 哦， 就特别神奇吧，就是它是这个星球最奇特的一片地表之一，对，所以当时卢卡斯选择在那儿去拍星球大战， 没错，土耳其除了卡帕多西亚，其实还有很多一些地标性的城市哈， 啊，对，像棉花堡啊， 对啊，这些也有浪漫的部分， 对，棉花堡，我的概念里哈，就是包括所有去土耳其旅行的人，他们会。觉得那个棉花堡没有想象中那么美， 是吗？ 其实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 也是因为环境， 是因为天气季节去的不对，还是因为 不是、哦、就是可能就跟你们刚刚说坎昆那个海滩被海藻污染了、 哦、 有点像啊、 哦、 他们当时是一是本身也有环境的破坏、 嗯、 就导致地下水位下沉、 嗯、 其次也是因为当时可能有发生地震吧，就是导致它的水没有原来那么多了、 嗯、 你看到很多那个类似于它你还是看到是棉花堡白色的、 哦、 但是没有水了、 哦 哦、 有水的当然现在也有，但不像以前那么美。 对，所以它这个会打折的、嗯、 对，有点会打折，但是我个人觉得土耳其除了那个卡帕多奇亚很浪漫，很适合情侣一起去以外，还有就是伊斯坦布尔 ，它的浪漫点体会在哪里？我先说我的一个感觉哈， 嗯、 就是我特别愿意看那些风光片呀、啊，什么那拍那些小视频呢、啊，就发现就是特别是上了年纪，比如说40、50、60岁这个区间的人们，他们在表达爱意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温暖了，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对、嗯， 比如说他们都有小孩，甚至是有了孙子、外孙子之后， 嗯、 他们在表达浪漫的时候觉得哇，那好高级，那个老头又幽默起来，那个幽默感让。我觉得真的是， 对，我觉得 是功夫差的，太不是一星半点。 老头老太太就 太浪漫了， 对啊，他们的浪漫就是很简单的， 对、啊， 没有那么多什么情话， 特别感动，特别感动 啊， 对，生活细节， 嗯、 在那个伊斯坦布尔会有这种感觉吗？老人之间那种。就是比如送个秋波啥的，特别让人觉得开心， 知 手，对， 嗯， 还有幽默的感觉哈。 对他们，我觉得那边就中东那块人。他们其实还真的是自带撩妹技能那种， 哦， 他们特别会浪漫， 是的，是的， 对， 小情绪下 很懂浪漫， 对， 卖个冰激凌，卖给你个冰激凌，能跟你聊5分钟表演是吧？ 对， 掉了掉了， 对，土耳其冰激凌很有名， 他们那种 乐极生悲， 对，真掉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哈？都有， 有，然后我觉得那个你刚刚说老人啊， 老人 伊斯坦布尔，当时我写过一篇文章，就说。有一个遇到了当地的一个老人、 uh-huh. 在那个 Google 上搜他名字、 uh-huh. 非常非常有名，他把整个伊斯坦布尔不是依山而建的一个城市嘛，有很多那种那跟重庆很像，有很多那种往上 楼 梯， 对， 各种各样的楼梯，他把它刷成彩虹阶梯， 哇，好浪漫， 真的很漂亮，就你路过你就会啊、 嗯、 下车我们要 特别开心， 很多也有很多情侣在那儿拍照， 嗯， 就是有点像现在很多那种网红打卡地啊， 幸福的天梯， 对，幸福的天梯， 彩虹天梯， 对，彩虹楼梯，而且那个楼梯在伊斯坦布尔不止一处，有很多处， 对，让我想到美国那个救赎山，不也是一个老人 对 把它刷出来了， 对、 嗯、他们就他们 情怀了， 是啊，是一个老人，他有这样的想法，他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美丽， 是的，这就让我们年轻人珍惜生活，生活原来还更美的，对不对？ 是的，伊斯坦布尔其实也是很有那种中东风情，土耳其风情哈， 他还、 嗯、 对他也是中西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那么一个枢纽和驿站， 对， 1000年前可以说伊斯坦布尔就是世界的首都。 哦哟， 对， 亚欧大陆的、 哦、高的评价，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是乔那边是亚洲人，乔那边是欧洲人， 对， 两个人呢相爱了，生了一个混血，这不 是 很好吗？ 是的， 是的， 对不对？确实， 你这个混的有点 情爱的东西、啊，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哈。 对， 就像一个发动机，它需要一些机油润滑剂一样， 没错。 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啊，土耳其有时间就要去一去。刚刚说的亚美尼亚也要感受感受。接下来这俩地方算是老的推荐地，很多人去过， 哎、 马尔代夫我去过，新西兰我没有去过，先说马尔代夫。马尔代夫最近的样子，你是不是最近去的，还是以前去的马尔代夫？ 我是2015年那， 那比我早哎，那个是还是一样吗？那种感觉，马尔代夫？ 我觉得应该跟 没什么变化。 对我们去的时候应该都是一样。 哦，哦你去哪个岛啊？在马尔代夫？ 我去的是伊露岛，是希尔顿酒店那个。 了解了，伊露岛、 哦、 我也看过这个啊，那个、感觉怎么样？就吃食你觉得怎么样？就吃的东西有没有偏酸偏咸的那种感觉在岛上？ 嗯，我觉得他们的餐饮还不错啊，他们 就 是给不同的，比如说给我们亚洲人， 啊、 他们会推荐有亚洲口味的菜， 啊、挺好挺好， 包括日本日料啊，或者是中餐都有， 是是 是, 是， 不错不错啊。 嗯，对，其实马尔代夫呢，很多人说再不去啊，也许他有一天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也许 也 是也许哈、 嗯。 那比如说道道也说他不是特别选海岛那类姑娘， 对、 嗯，但是如果真的把你 还好 让你选择一个海岛的话，你会选择哪片？比如说你就好多名声，远的近的，什么大溪地呀、啊、新卡利多尼亚呀、马尔代夫，你就让你选，让 你最想去的。你知道大溪地它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吗？ 太贵了， 对，就 太远了，又远又贵。 对， 放弃，然后再比如说， 对，其实我对海岛的要求，我是喜欢多样型的海岛， 啊、丰富多彩， 对对对， 啊、 我 不单一化， 喜欢那种纯海岛。但马尔代夫它是属于纯净海岛的极致， 对对 极致， 对、啊，所以你就在那发呆。马尔代夫是没有缺点的， 没错。 但是你像塞班啊、毛里求斯啊这些，就会加一些其他的元素在里面。 对 对 对 对, 对， 不单是海岛。 去马尔代夫的时候是一个人，还是一队人，还是两个人？ 跟朋友 一起去。 对我其实扮演了一个摄影师的角色。那两个朋友他们都已经结婚了 哦、 对， 还是摄影师， 对，还得接受每天的狗粮，哎，狗粮管饱， 哎 啊，不是狗粮啊， 啊， 他们是两个都已经结婚，但他们两个都是。 哦， 闺蜜出去玩 哦，不是他们两个一对儿， 应该是这样， 那还好 的。 要狗粮我才不去呢， 又、 挺难过的， 对，挺难过的。 太难过了。 在希尔顿有水屋吗？在那个 有 的是吧？ 当时四天，住了四天水屋， 哦，四天水屋， 我们只待了一周嘛，三天。那个、 沙滩屋四天水屋， 四天水屋。对， 我个人感觉去了马尔代夫一趟，咱得住的是水屋，来住一下、 哦， 那个感觉确实还真的是海天一色，不一样。那个老太太、老奶奶、 哦、 就是在水屋发生的那样。瞪、 就是， 我那次去那个马尔代夫，夕阳西下，一架飞机也许刚刚驶走或者离开，那种感觉非常漂亮，夕阳。然后就在我的水屋的不远处，大概30米到40米的时候呢，就一个特别巨胖的东欧的一个奶奶，特别胖，真的是胖，200多斤吧，一走就晃的。那个老爷爷也挺胖，但是。老爷爷是因为那个奶奶浮潜嘛，因为水屋很近，底下都是浮潜资源， 对对， 爷爷拉着奶奶泳装拉了一个应该是一个松紧带的一个东西、 啊、 就出来很感人， 但很有爱， 是我奶奶， 是时不时奶奶上来抱怨抱怨， 对对对， 我看到什么了再看了 啊， 很感人很感人，这就是最极致的浪漫， 对对对对 对， 对 不对，人家那么胖了还拎着你走， 是， 对呀、啊、 对呀、啊、 奶奶没有游泳圈吗、 没有啊，然后爷爷也就是负重也就是17.5公斤，你非得弄个100公斤的，你就多、 哦、 当然水里有时候浮力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是吧，马尔代夫呢确实是极致浪漫的一个地方哈，如果有生之年跟你另外一半去马尔代夫、嗯、就静静的听海看夕阳看日出就很浪漫， 是 的, 是的， 对，马尔代夫适合待着， 就适合 待 着，对吧， 对， 物价呢也就是大家就是因人而异哈， 对， 选择月份去，反正一年四季的天都不错啊、 嗯、 就是干季和雨季哈，最后新西兰大山大景，好山好美好孤独，去那边的浪漫怎么发对，真的很就是很孤独嘛， 那就应该适合单身的人去啊， 在新西兰，如果 新西兰我觉得他适合朋友去、 哦、朋友， 我去新西兰就是跟几个朋友一起、 哦、 四个人一辆车、 哦、 因为这个国家真的就 只能开车， 就 能开车， 自驾 对 对 对, 对， 但是我在新西兰也看到好多，第一我在教堂里面看到过在那边在教堂里面办婚礼的中国的 哦，中国的朋友哦，中国夫妻， 对， 一对都是中国人， 对 啊、哦，他真的还接受 他们，他们可能就是那边搞个仪式， 对对对， 他们都是教徒，然后他们希望能在教堂里面办一场。 哦， 周围有亚洲面孔、中国朋友吗？ 有的， 有 的，有 的，有的。 对，他们甚至会找，就是他们会甚至会在帖子上发说，我们我跟我的爱人、嗯、可能那个时候在新西兰玩，在教堂里面举办婚礼。如果你们当时也有刚好也在，比如说也在那个皇后村的、嗯， 哦， 特别欢迎你们一起来，能帮我们见证，对对对对，就不认识的都没关系， 嗯， 就是这种， 这个还真的是挺浪漫的， 就跟邀人差不多，赶紧过来，没有人啊， 啊对， 快 来一起吃鸡啊！ 其实感受，其实我觉得这个期间还有大概三分钟哈，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8月17号哈， 也是七夕， 对对对，很多人肯定在表达一下，虽然生活有很多的压力也好，有很多的不如意也好，那是一定的，但是如果再有压力。不如意的生活条件之下还能有心情去制造一些浪漫，是不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当然了， 对不对啊？ 对， 我们老说哎呀老夫老妻了过日子，但是真的是纪念日也好，生日啊，比如说都记得，而且啊，觉得是很 对，其实 感谢 也不用说那个真的要送什么名贵的礼物，但是你的心意还是要传达给对方。 是的，不管你是单身还是已经有了伴侣哈，这根弦一直不能放松， 对 对吧？其实挺累的。确实挺累的，你谈了十几年，在一起十几年了，还得纪念日，都送了好多遍了，对吧？ 但是每一次送，他还是会觉得很开心。 真的，就比如说，我的另外一半，都处了十几年了，忽然给我送给我一个东西，你能不开心吗？那肯定是喜出望外的事情 啊！对呀、 啊， 对呀、 啊，不送也能过。送了过得更滋润。 我跟你说，以前送后来不送的这种啊，基本上这种行为我觉得很危险的。 哎，挺吃亏呀、啊。 对，我跟你说，这是在危险的边缘试探。 对，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哈。希望大家有情的时候呢，好好表达。 对， 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哈。谢谢我们的白鱼，谢谢 小白。 对，小白下一站会有目的地吗？比如说要去哪里？ 我下一站 啊， 对，我下一站可能再次去一次西藏，然后我接下来还去一次法国南特那边吧。 哦， 好的， 是一个人还是 一帮朋友？ 一帮朋友， 对对对， 希望小白早日找到另外一半，两个华丽的倩影，哎，在河边溜达。 对，希望能有一个他心仪的女孩， 是的， 跟得上他的脚步，跟他一起去丈量 这 个世界， 对， 节奏一致， 节奏一致， 步调一致哈。 对， 祝天下有情人 终成眷属。 谢谢叶玉愁。 不客气。 谢谢，接下来节目叫做 职场帮帮团， 我们明天再见。浪漫浪漫啊，有浪漫哦， 七夕快乐， 谢谢白月， 谢谢。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银猴长尾山雀，也可以叫我银猴山雀。尽管我的体长有14厘米，跟麻雀差不多，但是由于我的尾羽占了体长的一大半，所以呢，整体要比麻雀小巧得多。我的主要特点就是圆头、小嘴儿、长鱼尾，在野外几乎光靠体型和叫声就能认出我们来。高声歌唱的我们就像许多小圆球拖着长长的柄从空中成群高速掠过，好像一柄一柄小巧可爱的勺子。 银猴长尾山雀的头顶羽毛非常丰满，通体羽毛蓬松，呈白色绒毛状，毛色比较丰富，头顶、背部、翅膀和尾巴呈黑色或灰色，下体呈纯白或淡灰色，部分喉部还具有暗灰色块斑，